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30日，专家讨论调整新冠疫苗策略，建议高风险人群今年再打一针。 旅监局敦促红磡有关餐饮处所需进一步加强人流管理措施。 本港二月楼价按月升幅加快至 2.2%， 连升两个月。 过千名人工智能界高层专家联署呼吁暂停开发高阶系统以检视风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0，3月30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嗱，有关于咧疫苗方面啊，新冠疫苗方面咧，其实世卫早前咧就更新个新冠疫苗嗰个接种指引嘅，咁啊建议精简个风险群组咧，去到高、中、低三类高风险嘅群组啊，包括一啲长者啊、长期病患等等啦，咁就建议呢一啲嘅人士咧，喺距离上一针咧6个月或者12个月咧，就系接种一針嘅加強劑。香港方面，衛生署咧早前都表示，聯合科學委員會咧係參考咗世衛嘅建議啦，同埋本地同埋唔同國家嘅數據之後咧，一個更新本地接種嘅建議。其中咧就提到一啲高風險群組咧，不論以往係打過幾多支嘅疫苗啦，咁今年之內咧都係可以喺染疫之後或者對上一針6个月之後咧係多打一針嘅咁。當中都有一啲嘅唔同嘅建議方面同即世衛方面。行程系点咧？请你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教授，早晨。 早晨，小生。 早晨，教授。因为我见世卫嗰度咧就有一个嘅建议啦，咁早前亦都见到香港方面即系联合科学委员会都开咗会。我想知道同世卫方面嘅疫苗嘅建议有啲咩唔同啦，同埋委员会系咪都系一致嘅共识嚟嘅咧？又 第一样嘢咧，就当然唔会同世卫100%相同啦，因为世卫都主张佢嗰个所謂建議書是應該結合每一個地區國家自己的本地情況再加以調校，當然香港亦是參考了很多數據，不單止這個世衛最新的建議，有本地的研究結果，其他國家地區的諮詢或者研究結果而得出我們昨天一致的決定來的，我強調一下這是一致的決定來的。至於跟他有哪些一樣邊啲唔一樣呢，咁大體上都係一樣嘅，就係頭先阿蕭生講應該要精簡嗰個建議啦，否則市民會覺得比較難理解，咁所以個建議仍然係循住佢講嗰三個風險群組，咁我哋就聚焦個高風險啦，因為其他嗰兩個群組其實就唔係最令人擔心嘅，咁嗰個建議係相同呢，就係高風險嗰度呢我哋就更加精簡嘅，就因為香港個資源比較充沛，咁就唔需要好似世衛咁分完高風險之後再分啲細組嘅，我哋叫做咁最簡單嚟講咧，就釐定咗有5個人群啦。咁而嗰個建議咧，就喺2023年，如果佢哋上一針或者係上一次嘅感染，距離而家今年2023年最少6個月，最少6個月，咁佢就可以打多一針。所謂2023年嘅多一針。咁至於嗰5個群組，咁我諗喺報章啊，其他地方大家都有見到啦。咁如果蕭生要我逐個講，我都可以嘅。不過就未必一定需要最基本嘅，係年長嘅、有病嘅、懷孕嘅人士。咁另外一組咧，就係我哋啲所謂醫護啦。咁醫護嘅定義就比較寬鬆嘅，就包括醫院啦、診所啦、實驗室啦、研究機構同病毒要打交道嘅人群。等等咁樣 我想問，因為世衛建議咧，佢係呢啲高風險群組咧，佢就話可以建議距離上一針6個月或者12個月咧，係打個一針嘅加強劑嘅。點解我哋會係選擇6個月嘅咧？點解同世衛有兩個選擇，嗰個12個月我哋就唔考慮嘅？我哋嘅考慮點係咩呢個？ 因為我哋希望市民比較容易啲理解嘅。佢世衛點解要咁樣分咧？佢將呢啲高風險又再細分，叫高高風險咁就早啲啦。高風險就12個月。咁我哋自己覺得我哋其實就唔需要咁樣細分，否則市民就會覺得比較混淆。而家我哋嗰6個月係最低限度6個月，你可以等到10個月、9個月都得嘅。咁當然而家已經係3月啦，咁所以你定翻香港得9個月嘅啫。 咁咁當然跟住就啲人就話，咁2023年我哋係容許佢再打咗針，咁你就要去思考你幾時打嗰個針喎、啊、咁就譬如而家譬如聽日咁就可以打啦嚇，嗰、那個叫做2023年加強針，無論你之前打咗三針四針，只要你相隔6个月你都可以打咗針。咁、所以而家就唔講嗰個針數啦，就係、是、講你上一次係打針嘅時間或者係感染嘅時間，但最低限到6个月。咁當然你自己覺得、okay. 哦、我唔係高高高風險嘅，我都唔需要咁急啦。咁、我咪等多一陣咯，係咪等到今年9月啦、10月啦？定係幾時打？咁、因為大家都要明白，你打完針之後，嗰、那個抗體係跌得好快下嘅嚇。咁、尤其是而家呢啲變異株，咁無論你係打而家嘅所謂原組株或者個雙價疫苗咧，其實個保護力。其實在抗體嗰方面都不會維持得很久、譬如3-2个月就已經可能有再感染的風險。但是最重要呢，我想再呼籲翻、希望、透過你的電台講俾市民聽，其實最重要不是有冇感染，而是感染咗之後有冇重症同埋死亡咯。咁而家無論是原草株又好，或者個雙價疫苗咧，都是很有效防止呢個死亡。同埋重症，而最重要嗰個信息咧，就要最基本盤就係打齊三針。其實冇咩緊要得過呢個信息。 O K. 咁至於高風險，你咪可以考慮你自己個人係幾時打嗰、今年2023年嘅多一針，我都唔講第幾針啦。 頭先你話真係好緊要啊，打齊三針啦。不過你而家講話高風險嗰啲人士咧，其實就冇考慮佢本身打咗幾多針。不過都建議話，如果佢對上一次係距離對上一次係打係有6个月嘅話，就即係建議打嗰個加強劑。點解唔考慮佢本身打咗幾多支針嘅？如果咁講，係咪即係日後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就算我打咗幾多支針，都因為佢係高風險群組而一路可能要隔一段時間再打落去咧？會唔會係咁咧？ 咁又唔係嘅，因為大家都明白啦，過嗰2年我哋委員會出啲指引，好多時候都有人評論或者甚至乎係批評，實在太複雜啦，啲市民根本難消化，跟唔到，甚至乎前線醫護都話你係邊個群組？咁所以今日我哋希望一個所謂叫做精簡嗰、那個建議咧，使到每個人執行。同埋係應用嗰陣時候都會比較容易，因為過咗2年，我諗市民嗰個認知已經好高噶啦。咁一開始嗰陣時候，啲市民就好似未讀過書啦，或者對呢個疫苗或者對呢、這個新冠，咁所以我哋咧就要講得好仔細，點樣點樣做。咁到今刻，我自己我好相信嘅市民佢自己會有個判斷能力。咁高高風險你咪早啲咯，高風險咪我覺得未必遲啲，或者有啲個人原因佢唔想打住都得㗎，即係嗰幾個群組。呢、這個另外一個最緊要嗰個咧，就係頭先蕭生講啦，而家個建議唔係套用呢個流感模式，唔係話以後都係要每6个月或者每12个月再打多一針，絕對唔係。呢、這個淨係適用於2023年呢、這個時間點嘅啫，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是仲係進行式，我哋叫做咁，亦有好多啲研究係進行緊，究竟應該點樣樣做？因為都有兩種意見啦，一種意見就係最後呢個新冠會可能跟翻以前啲新冠根本就冇乜殺傷力嘅，咁最擔心嘅都仍然係最脆弱嘅人群咯，即係好老嘅老人或者有好嚴重嘅疾病嘅人，而唔係普通就冇病冇痛嘅，尤其是成年人啦嚇。咁所以喺今次呢、這個。都跟隨咗，即係世衛又未跟隨得曬，就係、是、嗰個所謂健健康康嘅成年人，就係18岁到50岁。咁嗰啲如果冇病冇痛，咁世衛就話not routinely recommended， 即係唔常規地推薦嘅。咁我哋因為香港唔係一個即係所謂低收入嘅國家啦，或者地區啦，咁所以我哋就不如都跟翻之前啦，就係、是、叫做 optional， 即係你自由選擇啦，因為。有啲市民覺得佢，我真係想和，咁咪俾佢咯。咁但係嗰個 take up rate 唔高㗎，因為我再睇翻最新嗰啲數據，甚至乎第四針咧，喺嗰啲所謂老人家，咁其實香港嘅老人家定義真係好寬鬆，去到50岁。咁其實我啱而家睇緊琴日俾我哋啲數據，譬如50到59得20%打到第四針，咁如果你比較高嘅就70到79岁都係29%。咁其實即係如果根據而家呢個指引咧，大概有70几。80%的所謂老人家都可以在今年2023年打多針，咁你話50到59岁啲人咁唔服氣，點係老人呢？60到69岁都唔係好服氣嘅啫，係嘛？要70岁唔係都係屬於年長嘅長者啦。 咁所以我哋真係好宽松㗎啦。 OK,OK。有个特别交通消息我要讲一讲先啦。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汇城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去到迎东村。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有需要前往机场嘅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咁大家留意住呢、這个关于喺北大屿山公路嘅呢一个意外下咁。另外想问一下有关于喺儿童接种方面呢，我见话世卫定义六个月至到17岁嘅健康嘅儿童以及青少年呢就係、是、叫做低風險，就話可以各國咧係自己係評估係咪需要打呢個疫苗嘅。香港方面係咪有啲唔同嘅呢、這個人？ 係啊，因為你要明白世衛係面對190多個國家，咁有窮有冇咁富裕，有即係好多其他啲問題，咁所以佢一定要好側重邊個國家地區最適合嗰個推薦咯。咁香港當然係一個比較富裕嘅地區啦，咁所以我哋就同佢有啲不同嘅。 香港就係話要打三針，建議打三針科興或者伏必泰疫苗嚇。係 啦係啦，咁其實我哋就統一咗最後嗰個好細嘅群組，5到11歲嗰陣時，或者蕭生或者市民都唔係好記得，我哋淨係如果你係打呢個伏必泰就兩針嘅，咁嗰陣時嗰個考慮點大家都明白，伏必泰有呢個心肌炎嘅風險啦，尤其是係年青嘅男性啦，即係大概由12歲一路去到39歲，咁就有心肌炎。咁琴日都再睇翻即係防護中心個數據，咁而家叫做睇到今日嚟講，咁如果男生有心肌炎打完呢、這個伏必泰有142個男人啦，如果女士就30個到啦。咁所以個風險喺度嘅，咁所以當時嘅研判就係嗰個好處同埋個風險嘅平衡就兩針啦。咁而家因為佢第二針已經打咗好耐啦嘛，咁所以為咗市民唔好再咁多混淆咧，我哋就統一曬。無論你打科興、伏必泰，總之喺嗰度啲受仔都係打三針，即係睇齊啦，叫做基本盤咁樣樣。咁另外啱啱琴日都睇咗啲即係未發表嘅數據，即係指香港嘅數據。咁當時我哋決定，因為有個心肌炎同呢、這個伏必泰拉上關係，咁其中一個手段就係將佢拉長咗針同針之間嘅區間。咁其實啱嘅，原來我哋而家香港嘅數據就係你拉長咗區間，不特止減低咗心肌炎嘅風險，仲係增加咗佢嗰個抵抗力嘅，即係保護你有感染嗰個能力。咁即係香港而家倒翻轉頭，點解研究咁重要呢？就係要等我哋知道我哋當時根據某一啲資料做咗一啲決定，咁嗰個決定之後個影響係點樣？咁影響就係減低個心肌炎啦，不特止係減低咗，仲更加使到佢個保護力，防止嗰個感染係相應係好過嘅。 Okay. 我最後講埋仲有一類就係18至49歲嘅健康成年人，頭先講咗少少噶啦。不過另外仲有一類咧，就係長期病患嘅6個月至17歲嘅兒童及青少年咧，都係話可以需要可以按需要咧自行決定今年係打唔打加強劑嘅。點解呢兩類係？是同一個嘅建議嘅會 係，因為咧就有一啲就係好嚴重嘅免疫缺失啊，即係譬如佢真係一出世就有啲免疫病，係根本係冇抵抗力嘅，或者係佢需要俾一啲好重嘅抑制劑，就使到佢啲抵抗力係好差嘅，咁嗰啲當然要小心啦，咁嗰啲梗係可以叫佢哋去打多針啦嚇，咁如果你係普通嗰啲。譬如好輕強嘅病，咁嗰啲就唔納入去呢一度咯。咁至於點解佢等佢自行決定咧，就係、是、使到我哋嘅前線醫護同埋嗰啲病友咧，都有一個自主權咯。我哋叫做，因為你都知道女生由頭到尾都係有選擇，一定係好過冇選擇啦。咁亦係希望透過公民嘅教育，使到我哋每一個市民都明白佢自己個人嘅風險係點樣。 Okay. 因為所有啲所謂建議啊、推介都係一個。即係一攬子咁樣去做，咁其實每個人嘅需要其實都有啲唔同。咁大流行嗰陣時唔同啦，就要強制或者半強制式做某一啲嘢。咁而家復常其中一個特色就係使到我哋每個人都有佢嘅自由意志去決定佢應該做啲咩咯。 Okay. 教授，你覺得需唔需要有一個時間都要諗下啊？係咪要檢討？係咪需要定期或者每年要接種個加強劑咧？即係頭先你講話好多時候都係2023年呢個面啊嘛。先你講嗰啲建議係日後需唔需要係諗定期咧，或者幾時要諗咧？同埋我見有啲專家都話其實可能即係6、7月會有機會有一個嘅輕微反彈喎，因為可能疫情過一段落咗一段時間啦，咁可能打針啊或者抗體都慢慢係即係跌咗啦。咁會唔會預計嚟緊會有一個輕微反彈咧？或者我哋又點樣睇到呢啲情況？ 第一樣嘢咧，咁再重申一次啦，我哋而家唔係套用緊呢個流感嗰個模式，話每年都要打，甚至乎當然我聽到有啲同事可能話每六個月就要打針，或者每一年都要打針，不停咁樣去打。咁呢個咧絕對唔係我哋嘅指引裏邊嘅。咁亦係世衛亦講得好清楚，好清楚，而家唔係建議每年要去打一針，因為第一。這個流感不同這個新冠是兩種病毒來的，然後流感現在這個新冠是剛剛開始了兩 三年，所以它的季節性都未摸清楚，另外呢就是它那個變異速度是很快啦，現在那個分支已經去到我們都跟不到那麼滯，之前去年年頭就 BA2 到年中就 BA5 為主，到現在年底呢又是 BA2 又升上去啦，在香港來說又去回六成， BA5去翻7% 都唔夠，咁喺世界範圍 XBB 就係最高噶啦，咁嗰個就係兩種 Omicron 再交叉互換咁樣樣，咁、那個 XBB 1.5 加埋佢之前 XBB 就去到四成幾五成，BA5 嗰啲已經跌到兩成，咁香港嚟講個 BA5 跌到一成以下噶啦，咁所以劉醫生嗰陣時話你點樣追都追唔切噶，你用啲咩新嘅商家或者用邊一種你係追唔到嘅，咁所以。定係去追嗰個所謂抗體係一種所謂最終係唔係有好有效啦？我哋叫做即係嗰個世衛都講咗啦，你得到嚟嗰、那個係好處係微乎其微，同埋係好短嘅時間。我哋應該將我哋個心思放喺你感染咗之後冇重症同埋死亡咁嗰啲咧，就係我哋嗰啲免疫記憶啦，同埋我哋啲免疫細胞，尤其是 T 細胞，咁你入咗你嘅身體，你一兩日之內就已經有一個好好嘅反應，就將個病毒控制落嚟。咁呢個先係長遠策略嘅，因為你冇可能每年都同700多万人六個月打一次，或者一年打一次，根本冇可能。咁市民都唔接受啦，我自己覺得。 嗯，頭先另一個問題咧，就係估計會唔會都有啲反彈啦？可能嚟緊六七月。 哦，嗰、那個反彈咁其實就高高低低嘅，咁琴日都有審視咗而家香港嗰個情況，咁其實好好嘅，咁過去即係最新嘅就係去到第十二個星期啦，我哋叫做即係3月19号到25号，咁大概情報嘅得200多宗，270多宗，咁嚴重係15、16宗，咁死亡就2宗。咁嗰啲都係有長期病患，係好老嘅我哋嘅長者啦，咁、如果你個反彈，我自己估算就係所謂反彈都唔會係講翻幾千宗嗰啲，因為好多根本都唔會報噶啦。咁以前就每一宗都報嘛。咁所以頭先都講翻，我個要大家聚焦嘅就係你感染咗之後都冇重症、冇死亡、唔需要入醫院。咁甚至乎相對我哋認知嘅流感仲要輕強，因為我旁邊身邊個個都中曬咁滯嘅，咁大家都係互換資料，我都係兩日啦、三日啦。有啲就直情係啲細路仔啲感染咗都唔知，因為以前學校仲要撩鼻，乜中咗咩？點解嘅？係啊，咁所以。佢其實嗰個性質即係同流感而家調翻轉頭，再諗真啲，因為已經經過3年嘅洗禮同埋即感染啦，同埋我哋嘅疫苗接種，其實我哋已經同呢、這個所謂新嘅病毒已經係認知相識咗3年多4年啦，咁可能會一種比較平穩穩定嘅。互傳嘅關係啦，我哋叫做嚇。 好，個細路仔呢個成日話而家即仍然有一啲年齡層，尤其是幼嬰幼兒嗰啲咧，佢哋嘅打針比率相對低啲啊嘛，會唔會仍然有呢一啲嘅風險存在咧，或者特別要關注呢一個年齡層咧？ 都會㗎，因為我又再睇翻，譬如你5歲以下嘅群組就係打得最少啦，5歲以上嗰啲其實都唔差㗎啦，2針。都好好噶啦，咁3針而家我哋追緊，咁係5歲以下嗰啲真係好少咯，1針嘅得一半到啦，2針就40%啦，3針嘅就10%。咁我絕對尊重嗰啲家長嘅，我都講咗好多次啦。咁而家已經係走出呢個大疫症、大流行嘅時代，咁我自己覺得嗰個所謂復常就係要俾翻每一個人都有佢嘅自由意志去決定。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我喺電台或者報紙不停喺度冤住佢哋啦，冤到佢哋真係好煩。咁當然嗰個代價就係有一好少嘅部分嘅細路仔，因為基於佢自己個體質嘅問題係發生比較嚴重嘅病而死亡嘅。咁呢個都有嘅，譬如我今日下晝就係會你知啲醫管局有一個。我哋叫做專家組嘅5個人嘅，就係講啲細路仔有死亡或者係因為新冠要入 ICU。今日下晝又要講，大概有唔知有6、7、8個 case 到啦。咁即係，但我哋啲醫生同事好叻嘅，而家已經知道點樣去處理，絕大部分都係救得翻。 咁你話至於有冇死亡咁啊，梗係有啦嚇，咁都係一個半個誒咁樣樣，咁當然個家庭會係好傷心啦，咁但呢個係。即系呢、這个即系冇，有时真系你觉得系冇办法嘅事嚟嘅。 Okay, 好好，唔该晒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咧系刘宇龙教授，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同寿坊三号一栋唐楼嘅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八人送院，其中一人死亡。火警喺接近凌晨三点发生，消防员到场开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四十五分钟之后将火救熄。现场一名男子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另外有七人吸入浓烟不适或者受伤送院，初步调查相信火警怀疑是拖板短路引致。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住东汇城，凌晨四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货车同一架的士，其中的士在意外之后起火，司机一度被困，其后证实死亡，另一名货车司机受伤。受到意外影响，现场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机场一带的市民应该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服务，例如港铁。较大征费去年年底起加至一元，同时收紧豁免范围。环保署助理署长郑健表示，新安排整体实施情况畅顺。政府向连锁超市、便利店所收集的数字显示，今年头两个月塑胶购物袋派发量较去年同期下跌超过六成，平口袋的跌幅达到八成，形容在减少使用胶袋方面有立竿见影的作用。至于违例个案，郑健话：头两个月当局发出七个口头警告，并冇商户被罚款。佢又话政府会留意现时增加征费之后嘅效果，包括喺经济活动复常之后胶袋使用量嘅趋势。每年年底，当局都会喺堆填区就胶袋弃置量作统计，到时政府再检视下一步路向。美国富商马斯克等获签名人工智能业界高层和专家联署，呼吁未来六个月暂停开发较 GPT-4 更高阶的人工智能系统，以检视对社会和人类的潜在风险。总部设在三藩市的人工智慧研究实验室 OpenAI 近期发布的 GPT-4 新一代语言模型较先前的版本更强大。聯署信提到，具有與人類競爭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統可能以經濟和政治混亂的方式對社會和文明帶來潛在風險，認為只有當確信他們帶來正面影響以及風險是可控的時候，才應該開發強大的人工智能系統，並呼籲開發人員與監管部門合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6点，跌1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2.6，瑞士法郎0.919，加元1.357，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1.41美元，卖出1,961.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北大屿山公路啦。北大屿山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东汇城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北大屿山公路去翻机场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盈东村，咁一带交通咧都受影响噶。咁包括系裕东路去翻日东村方向，近住顺东路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翻去东涌东交汇处啦。东涌嘅海滨路同埋怡东路去东涌东交汇处方向就挤塞，咁赤立国路去国泰城方向，近住港珠澳大桥一段咧都系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汇城仍然系全线封闭，咁一带交通都系受影响啦。咁所以运输处咧就呼吁市民咧尽量利用呢一个嘅港铁服务。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彩虹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彩虹村。咁另外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啦，快线曾经有坏车嘅，咁但系已经拖走咗啦，咁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收费广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而家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啦，去翻观塘方向，咁而家咧近住平石村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咧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而家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华都花园至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车多，龙尾就接近浪翠园三期。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啦。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科学园。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慢车，龙尾就喺碧沙路嘅。咁另外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个坏车咧喺慢线啊。咁而家龙翔道荃湾近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翻去彩虹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剧目《茶饭一家》，主角茶一鸣由陈德信饰演。 我叫茶一鸣，是九龙城一间开业几十年的药材铺的老板兼中医师。话就话是老板啫，其实只是小生意。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筹备了一年 ，Everyone is Beautiful 慈善赏展终于揭幕啦！ 这个赏展邀请了36位不同能力人士做 model 拍摄影集，展示出每个人都可以靓。 我哋听下筹办者 Gary 介绍佢点解会搞呢个活动，同埋参与嘅 models 又有咩感受咧？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023年3月30日，专家讨论调整新冠疫苗策略， 建议高风险人群今年再打一针。 旅监局敦促红磡有关餐饮处所需进一步加强人流管理措施。 本港二月楼价按月升幅加快至 2.2%， 连升两个月。 过千名人工智能界高层专家联署呼吁暂停开发高阶系统以检视风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之前咧啲内地团聚集喺土瓜湾啦、红磡一带嘅街头啦，啲旅客咁啊引起到关注。咁啊早前咧见到已经话有一啲嘅措施会做，最迟今日要开始落实嘅啦。包括喺食肆方面啦，食肆要同旅行团嘅负责人咧要落实预约同埋确认嘅程序啦。用餐嘅时间都有限制，至少要半个钟头。咁仲有就系话协助啲旅游巴咧嗰啲嘅旅客上落旅游巴嘅情况等等嘅。1872311点睇呢一啲嘅旅行团啊，旅客聚集喺某一啲地方嘅情况咧，主要就因为一啲嘅团餐嘅餐厅喺当地咁喺呢个区咁嘅。咁见到咧喺旅监局都寻日就发稿就提到话喺红磡崇安街嘅餐厅咧，寻日仍然喺午膳嘅高峰时间咧出现一啲旅客咧要喺街头聚集嘅问题，已经敦促咧食肆嘅负责人咧系进一步加强一啲人流管理措施。另外土瓜湾道嗰方面咧嘅情况咧就都有一间嘅团餐餐厅嘅，旅监局就话已经有改善啦。咁1872311，请到个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早晨。 早晨啊，朱老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崔定邦，你系咪都有落过去即系呢啲团餐嗰啲区度睇过啊？寻日，同埋你自己点睇呢几招嘅人流管理措施？你估计有冇效咧？有。 咁咧，我寻日嘅大约午饭时间左右啦，咁样，咁因为我公司其实都喺附近嘅，咁样，咁所以咧，酒楼个老板都有同我电话联络啦，就叫我落去，不如睇下，实施咗第一日咧，就系预约制之后啦，咁嗰个人流嘅状况啊，咁样，咁我自己都喺现场咧，大概睇咗咧半个钟头咯，咁我睇嗰半个钟头其实都系一个即系比较繁忙嘅时间嚟嘅，咁样，咁咧我自己所见到啦，咁咧个情况咧，当然话系一定可以有一个空间系可以再去改善嘅，但我相信同咧未实施预约制嘅时候咧，个情况咧已经有一个好明显嗰个改进噶啦，咁例如好似咧喺餐厅门口嗰个排队人龙啦，咁其实大概可能只系大约一架旅游巴士嘅长度啊，咁咧比之前可能排到好远啊，排到转晒角街角啊咁样，咁呢个情况咧系有显著嘅改善嘅。 但系你头先你系寻日落咗去红磡定系土瓜湾嗰边，定系两边都有睇过？ 我去咗咧，所謂仍需改善嗰一間咧，酒樓或者卑利街、崇安街嗰度咯，係。 但係點解仍然會有呢個情況？雖然你話條隊短咗啦，因為照你又做曬啲預約制度，咁係因為實際執行上嚟有啲問題，譬如啲旅行團未必係準時到啊，咁定係或者食肆係見到旅行團嚟到都未能夠按住預約嘅時間係供應嗰啲位置，個原因係啲咩？點解仍然要喺度等候咧？有啲人聚集嘅咧又？ OK， 嗱，我谂个情况咁嘅，咁因为去到酒楼啦，咁咧都需要咧，即系导游啊，同埋餐厅嘅职员协助去带位啦，咁咧我相信我可能系当时咧，嗱呢个系我估计啦，因为我又唔识咧酒楼个运作啦，但我估计可能系咧，即系同人手咧就暂时唔系好够，咁因为酒楼亦都安排咗好多人手咧，摆咗落去个街头嗰度啦，就维持秩序嘅。咁所以可能就导致楼上咧，即系可能大位嗰方面咧就慢咗少少。同埋我相信大家喺电视嘅画面咧都睇到啦，嗰一间酒楼啦就需要行一条楼梯上去嘅咁样。咁因为条楼梯都即系要上一层嘅，咁所以咧即系去餐厅嘅朋友啦，咁佢都需要慢慢咁行上去啦。咁所以如果恰巧有一两团到达嘅时候咧，有要咧，店方又要照顾咧，即系佢哋大位嘅时候咯，就可能咧，即系有一个旅行团咧，就可能有几十人咧，就变咗喺街头上面嗰度等。我谂系呢个情况造成咯，系、 okay。你估计今日会唔会解决到呢啲问题？头先你又涉及到人手问题等等，同埋之前有啲意见话，其实如果未上得去，会唔会可以喺个旅游巴度等住先啊？咁，寻日有冇类似呢啲做法系做紧嘅咧？ 嗱，其实寻日咧，我見到咧啲旅遊巴士到達嘅時候啦，咁其實已經因為實施咗預約制啦，咁所以其實嗰、那個旅遊巴士到達嗰個時間啦，其實已經咧錯開咗噶啦。咁其實已經係好多時咧都做到一落旅遊巴士可以即刻上咗酒樓噶啦。咁而酒樓亦 都咧好嚴厲咁樣咧執行佢嘅管理措施啦。咁佢同導遊夾，你架巴士係咪真係到咗啊？係啦，或者可能喺附近嘅燈位等住轉彎就到備車處噶啦，咁先至會放個旅行團隊咧由酒樓。就落翻去咧，就是、街道上面，同埋希望喺街道上面，只系咧路过就上车，系咁样做法啦，系。 嗱，我见除咗话即系预约嗰度咧，你就话你了解到应该都已经实行咗啦，嗰、那个预约制度。反而我就想了解嗰个食饭时间，就话至少三十分钟呢、這个，有冇睇到啲咩情况出现咧？或者会唔会有啲反效果咧？反而啊？ 其實就我諗冇乜反效果嘅咁樣，咁同埋大家都想咧，就係呢幾日啦，咁當然大家好關注咧，即係旅行團嘅運作，咁所以大家都市民啊、社會啊、媒體都俾咗好多意見出嚟啦。咁咧而家可以食飯食三十分鐘啦，咁樣咁咧客人亦都咧其實好輕鬆，咁同埋呢三十分鐘咧，因為其實有陣時食飯咧團隊食飯啦，咁咧亦都呢、這個時間咧，亦都係一個咧，就係恰到好處嘅時間咯。咁所以呢個我相信咧，其實就冇乜太大嗰個問題嘅咁樣。 但我想知以前係十五分鐘係因為啲客真係食得好快，定係食到一半已經要俾人趕嘅啦？即係點解可以爭咁遠嘅咧？可以做到？ O K， 嗱，絕對唔係咧，食到咧，以我所知咧，絕對唔係話食到一半咧就俾人趕嘅咁樣。咁咧係因為根本上咧，其實我諗同埋可能大家見到可能係十零分鐘啦，但我就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相信話係咪每一個旅行團都淨係食得十零分鐘咁少啊？因為你十零分鐘根本上咧，可能連上菜啊，咁咧，甚至斟杯水啊，個時間都唔夠啦，咁樣，你冇根本上冇乜可能喺十零分鐘咧，即係食完一餐飯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啦，而家咧即係旅監局有一個規定啦，咁咧去到團隊餐廳啦，我哋咧即係團隊俾客人用膳嘅時間係最少三十分鐘啦，即係你可以食三十分鐘，甚至食夠四十啊、四十五分鐘，呢、這個都係冇問題嘅。個關鍵係咧，確保咧即係客人離開嘅時候咧。離開嘅時候咧，係直接上咗架旅遊巴士。 O K， 呢一個咧，反而係個精髓咯。係、 我見有啲唔同嘅情況出現嘅，有啲講法就係話，會唔會反而拖慢咗本身上去食飯嘅人潮咧，造成一個更加大嘅擠塞咧？因為你限住至少要食三十分鐘啦。另一個情況就係話，會唔會令到食肆嘅生意做少咗，然後嗰啲成本又落咗落旅行團嗰度咧？呢、這個旅行社要關注。仲有一啲講法就係話，會唔會其實三十分鐘真係太長？啲客咧食完其實都會走落條街度企嘅，可以去等嘅咁。又變相又係咪又會造成一個嘅即係聚集喺度咧？咁點睇唔同嘅情況咧？係咪有咁樣出現咧？ 我答你最後嗰條問題先。咁咧係咪可能真係有啲人客人咧好快食完，或者可能覺得廣東菜唔啱食哦，咁咧不如落街啦咁樣咧，睇下附近有冇嘢食啊咁樣。咁咧而家喺個新安排入邊咧，其實你話客人都有佢自由嘅，咁佢真係咧個別嘅客人咧。佢選擇佢想離開酒樓咧，呢個當然係可以啦咁樣。咁咧，但係咧，整個團隊，我哋講整個團隊，咁咧，導遊同埋餐廳啦，係要確保咧，整個團隊佢離開嘅時候咧，就係搭車走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客人咧，整體嚟講啦。咁咧，佢係需要咧，即係喺餐廳入面等候啊。咁有陣時可能食完飯都可能咧需要唞唞先啦，唔係話食完飯即刻要行，甚至可能食完飯之後，不如去埋洗手間，因為可能個車程長啦。咁例如可能佢食完飯之後咧，佢都要結束香港嘅行程，例如佢要入到去大嶼山啊，咁都俾個客人有足夠時間咧，可能洗洗手啊，去洗手間啊咁樣。咁咧呢個咧都會喺酒樓入面咧進行啦。咁所以呢個咧，即係三十分鐘咧，係有佢嗰個咧必要嘅，呢個係咁樣。咁你話增加咗個成本，咁尋日飲食界嘅朋友都講啦，但係即刻幫大家計咗條數啦。咁咧都係講緊，如果真係要加，咁咧都係講緊幾蚊，係咪幾蚊旅行團負擔唔到咧？咁呢個絕對唔係嘅事嚟嘅。如果真係要加，同埋而家店方都冇話過咧，即係要將嗰個咧即係成本咧即係增加啦。 OK， 咁呢一樣。另一個層面啦，其實我哋都業界啦，咁包括旅行社自己啦，或者當局啦，都全力幫緊我哋咧，就睇緊有冇其他嘅地方係可以咧，食團餐嘅咁樣。咁所以咧，而一啲做團餐嘅酒樓啊，或者我近呢一兩日都聽到咧，有啲有興趣做團餐嘅，即係飲食界嘅朋友都諗，可唔可以喺旅遊區入邊咧，再加開一啲咧，即係做團餐嘅酒樓啊咁樣。咁呢個如果 喺中期嘅時候咯。 OK， 如果落實到都係可以做到個分流嘅作用嘅。 嗯，頭先第一個問題咧，會唔會反而拖慢咗？即係你限住嘅時間要咁長，拖慢咗啲人上去食嗰、那個、情況，咁啊變咗仲多人排隊，係有冇咁樣咧？同埋頭先你話多咗，會唔會第二啲區旅遊區都可以有一啲做團餐嘅餐廳，有冇啲眉目噶啦？可以講下呢啲。 OK， 嗱，我相信就同埋因為政府就建議餐廳啦，咁將食飯個時間咧係拉長啲，咁咧，咁其實拉長啲，其實你亦都係可以透過預約制，其實你話係咪真係咧，即係會減少咗咧，即係酒樓嗰個客人咧？呢、這個就未必嘅，但我哋始終都係要咧處理一個問題噶啦，因為亦都係因為現在啦喺紅磡土瓜灣咧就得兩間。嘅做團餐嘅酒樓啦，咁俾我哋所謂旅遊業全盛嘅時期咧，即係喺全港各地咧、有七間咁多咧，其實係大幅減少咗嘅。咁、所以即係都係有必要咧，係要咧物色咧一啲新嘅酒樓啊，或者又睇有冇啲酒樓或者餐廳啊有興趣咧接待旅行團。咁始終呢個係生意嚟嘅，咁我相信總係有人咧有興趣咧就係接待咧團隊嘅訪客嘅。最緊要嗰個位置係適合啊，泊車嘅地方係即係就腳啊，亦都最好喺商業區啊，或者旅遊區入邊啦。咁呢個就咧最理想啦。 嗯，我見有啲社評提到一樣嘢，就係話睇下呢啲招數有冇效啦。如果冇效咧，都可以諗一樣嘢，就係話雖然唔能夠限制啲旅行團去邊間食肆，但可以喺審批旅行團行程嗰陣限制佢哋去唔去土瓜灣或者去少啲土瓜灣嘅購物點，去減少啲旅行團喺該區嘅意欲，咁啊未必去咁多團會去到呢啲食肆啦。咁同唔同意用呢啲方法咧？又？ 我想要讲一个背景的情况、疫情之后啦，咁而家嘅旅行团啦，其实客人嗰个要求都变咗，其实好多我相信而家大概可能有三分一嘅旅行团啦，呢个比例唔系细噶啦，咁咧佢系咧冇购物点嘅，系纯粹观光啊，两日一夜都系去香港，可能去故宫啊，去西九公园啊，或者都去一啲我哋嘅传统景点啊，例如浅水湾啊等等，咁所以其实已经系。涉及咧，即系话要喺土瓜湾啊、红磡啊一啲传统咧旅游商店嗰度咧购物噶啦，咁所以你话再调整嗰个咧行程咧，其实嗰个咧空间系比较细咁样。 嗯 ，OK， 好啊，唔该晒崔定邦，同你倾到呢度。崔定邦咧系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又请到位嘉宾同你讲下，尤其是最迟今日已经要开始实施嘅呢一个嘅针对一啲改善内地团嘅旅客嗰个人流管理嘅措施。电话旁边咧有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理事长梁方远，早晨。 早晨啊，早晨主持。 早晨，梁方远，点睇近日譬如关注到喺红磡土瓜湾一带嗰啲内地团友即系聚集嘅问题啦，同埋近日有一啲嘅措施，希望都系舒缓一啲嘅影响嘅。点睇呢个问题同埋嗰啲舒缓措施嘅效果咧？又 即系嗱，旅游复苏咧就本身就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三年啊嘛，三年。冰封咗啦，咁但係即係事實上，即係如果係聚集住喺某一區咧，咁呢個情況啊，一定係唔理想噶啦，即係你會對當地居民會造成一個滋擾，令到遊客亦都其實佢哋都真係嗰種感受，亦都我覺得係未必會話係好好嘅，即係最多都係無奈地接受咁。咁但如果你話而家政府又出手，即係做咗一啲嘅疏導嘅措施咧，咁當然即係呢一個做法咧，其實係即係積極啦。我自己覺得就咁係咪能夠即係見到效咧？咁嗱，頭先之前嘅嘉賓佢都講咗啦，咁佢阿崔生佢都話咗係佢見到嘅。有改善咁希望就係即係一路一路咁循住呢個方向會有改善啦，咁係囉，即係。 梁方远，我阻你坐先，因为有个特别交通消息。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汇城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去到迎东村，受影响巴士路线需改道行驶。现时赤立角路往国泰城方向亦都系挤塞嘅。前往机场嘅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嘅服务。继续同梁方远倾啦。其中一个措施就系喺个预约嗰度话要做啦，就系、是、有一个制度，希望都跟翻啲预约嘅时间啦，咁安排旅行团去用膳啦，咁啊确保食肆嗰度唔会。大批嗰啲嘅旅客喺度輪候啦，但我想知以前旅行團係唔會先預約或者先訂位嘅咩？就咁就走上去嗰個食肆嗰度嘅咩？ 嗱，佢哋即係呢一類嘅去食團餐嘅呢一類嘅團咧，好坦白講，我冇經驗嘅，因為我自己做嘅團咧，我係去翻正常嗰啲食肆酒樓度食嘅，咁所以就唔存在呢個問題咯。 但以前去一般食肆都要订噶嘛，都要预约噶嘛。 咁一定嘅，你而家你去任何一个食肆，你要话俾人听，人哋要安排噶嘛。即系但系就唔会话出现话有挤迫啊呢啲情况咁。咁你一定系预约，咁啲酒楼就好自然嘅，佢会同你讲，即系或者譬如话接唔到，咁可能你要转第二个酒楼啦。你又或者话啊呢、這个时段已经有团啦，你可唔可以迟啲或者早啲咁啊同翻导游夹。咁其实呢个就不存在嘅。咁但系好似类似而家即系所讲嘅呢一类啦，即系专做团餐嘅呢啲，其实即系基本上。坦白講，所謂嘅專做團餐咧，就一定就係嗰個團嘅餐費個標準係低，咁先至會出現有即係大批嘅團去嗰度擠塞住咁。咁係咪會唔會出現即係有啲突然湧去咧？咁唔排除咯，可能有呢種情況。咁但係其實作為帶團嘅人咧，其實都知道咧，任何去邊度食飯都要預約，即係冇可能。一個團你唔預約就衝去，係冇任何一個地方都難以接待到噶啦。 另外一個就涉及到嗰用餐時間，話至少半個小時，咁希望喺個時間上面長少少，就從而令到唔會即係一次嗰啲人係逼殺去啊，或者令到個旅客食嘅時間又太短啦咁。你自己覺得呢個時間又合唔合理？需唔需要咁樣定咧？又 食飯基本上我覺得啦，即係半個鐘頭食飯呢個係。即係對一個人的健康嚟講，都係叫做係合理啦嚇。咁但係硬性規定係咪又即係解決得到咧？咁我諗可能要運作一段時間先知啦。內地事實上有啲朋友咧食飯真係好快嘅，即係佢可能真係十幾分鐘就食完啦。咁即係我覺得所有嘢咧就自然啲啦，又冇乜必要話係即係一定要硬性規定。但係當然要你話，如果即係作為做酒樓嘅，你自己做生意嘅，你趕客呢樣嘢就最唔好啦。即係唔好因為話、我要翻台要轉台，咁可能即係我相信呢一個措施咧係針對住酒樓，即係希望佢哋唔好做一啲趕客嘅行為咁。但係咪真係一定所有嘅客人都？ Okay. 即係需要到呢個時間咧，就見仁見智啦。 今次一啲嘅旅客喺街頭係即係聚集咧，可能影響到一啲民居嘅情況，都令大家關注到一啲所謂平價團、廉價團嘅呢啲生存啊，或者當中究竟嘅營運係點嘅咧？咁其實呢一啲團其實係靠啲乜嘢賺錢嘅咧？譬如以往嚟講，就可能都係靠去一啲指定嘅店鋪做消費，咁可能有一啲嘅佣金收翻啦。咁但係廉價團嘅購買力又係咪咁大？一啲嘅旅遊從業員如果喺做廉價團嘅時候，係咪又可以喺當中收到咁多嘅佣金咧？咁究竟個運作係點樣嘅？以你所知， 其實對呢一類嘅團嘅嗰個運作咧，我唔係太熟悉嘅，即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冇做，咁但係睇翻啲行程咧，即係睇翻啲記都係記者啦嚇，即係我琴日都睇到一啲佢行嘅嗰啲行程咧，咁我。估計係應該係旅行社即係將一啲政府嘅補貼係補貼咗落去嘅，咁啊所以佢冇出現係話即係嗰一類嘅團咧，就未必出現話係去購物啦咁。我知道一啲嘅從業員咧，佢哋都有嗰個街市收到嘅，就唔係靠購物噶啦。咁薄利多銷啦，即係一類嘅廉價團咧，其實咧個存在冇乜問題嘅。即係其實我自己個人咧，我就覺得咧，唔好有一啲低於成本嘅團嘅存在。即係作為政府係要關注嘅，就係如果一旦個團係低於咗個成本嘅時候咧，咁到底裏邊有啲乜嘢嘢嘅嘢會發生咧？咁呢個就要關注啦，即係一味地係自由經濟就有得去，即係太過於自由啊咁。咁呢個長遠嚟講，其實係危險嘅。即係一個社會咧，經濟自由嘅時候咧，其實係應該要百花齊放，即係唔好全部一味咧，就將嗰個注意力咧就擺咗喺吸引廉價嘅嗰個市場裏邊。咁要多啲即係去 發展其他嘅一啲唔同嘅種類嘅團啦。咁所以即係你話如果要求政府去打擊或者去壓制呢，其實呢個又唔可行嘅，因為始終即係一個經濟社會。但係係咪即係政府要積極啲要做返一啲獎勵性嘅性質，即係話去扶持或者鼓勵更加多嘅其他種類嘅即係嗰個優質嘅嗰啲團隊呢？咁我覺得呢方面即係應該要積極去做囉。 嗯，半分鐘到咗，你有冇見到一啲而家啲所謂低於成本嘅團係出現緊 嘅？目前我就見唔到，但係我係見過新聞訪問過，係有旅客話2000蚊由一個內地嘅城市飛到嚟喺深圳玩完再嚟香港，跟住會再過澳門，咁呢個就一定係低於成本嘅，即係點做出嚟呢？呢個就係好成問題咯。 Okay, 好，唔該曬梁芳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芳遠係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理事長，有關於一啲內地團或者喺土瓜灣啊、紅磡等等嘅情況，呢幾日都傾到噶啦，18723111。2023年3月30日，专家讨论调整新冠疫苗策略，建议高风险人群今年再打一针。 旅监局敦促红磡有关餐饮处所需进一步加强人流管理措施。 本港二月楼价按月升幅加快至2.2%，连升两个月。 过千名人工智能界高层专家联署呼吁，暂停开发高阶系统，以检视风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一啲内地嘅旅行团啦，有旅客喺土瓜湾同埋红磡区嘅街头嗰度咧系聚集啦，导致一啲嘅区内嘅人士咧都有啲唔同嘅反应啊！18723111，继续欢迎大家打嚟，会唔会你都住喺呢两区咧？有冇留意到一啲内地旅客嘅情况咧？咁有好几个嘅措施，希望可以改进一啲对。改進呢啲情況啦，以免減少一啲對區內嘅影響嘅，包括就係食肆方面，區內嗰啲嘅接待一啲旅行團嘅食肆咧，同旅行團嘅負責人咧，係咪可以落實一個預約同埋確認制度咧？送餐嘅時間就話至少半個小時，咁另外都話可以協調上落旅遊巴啦，食肆可以派員去協助人流管制。同旅行嘅導遊啦，係協調啦，啲旅遊巴上落客嘅安排，盡量減少旅行團咧喺街上面聚集排隊啊、等用餐啦，同埋等候上車離開嘅情況。呢幾個咧都係最遲今日就要落實㗎啦。咁另外仲有一啲長遠少少嘅措施嘅就係，譬如話係咪可以喺地區上面做一啲分流咧，避免一啲旅行團全部用膳嘅時間同埋地區咧都係集中喺同一個時段同埋地區，睇下有冇其他地方嘅食肆都可以係招待呢啲嘅旅行團咧。幾個措施你覺得有冇用，或者係咪可以舒緩到而家講緊一啲問題咧？18723111，18723111。嗱，旅監局就話尋日都有睇過啦，其中喺紅磡崇安街嘅餐廳都仍然喺午膳嘅時間咧，有一啲嘅內地旅客咧喺街頭嗰度聚集嘅問題嘅。18723111，有周先生嘅早晨。早晨，周生，你好，你好，請講。 你好，大家好。 嚇，請講。 嚇，全港個市民大家都好。你啲旅遊團嗰啲，你應該喺去嗰個入境嗰度嗰個約束佢咪得咯？你一日有幾多團落嚟？嗰啲香港個地方有行嘅，咁另外咧，嗰啲土瓜灣嗰啲舊區嚟噶嘛？你點會有嗰啲地方俾喺嗰度嘅？ 嗯，因為本身有啲歷史問題，就話本身以前都係嗰度多一啲購物點啦，同埋啲食肆專做團餐嘅，咁而家開翻嘅時候都可能喺嗰度會出現翻咯。 咁呢啲唔係問題嚟嘅喎，你最主要係香港你要接受有幾多人先至達到嗰個要求。另外咧，我哋香港人係靠旅遊嗰啲收入或者金融啊嗰各樣嘢嘅啫嘛。咁你係喺然後嗰度約束佢咪得咯？你俾佢入境有幾多？我哋大概有能力有幾多接受到幾多咁咪得咯？咁乜使乜咁嘈啫？有咩影響？你哋香港人都有去旅遊噶啦，你好似講鴨仔嗰啲咁噶啦，啱啱先？我哋香港人地方好細嘅，咁你。要明白呢點，其他、 okay. 我咁样啦。 好好好， 咁多嘅好，唔该晒， 唔该晒，周生。佢话系咪可以喺个入境啊？头先提到系源头喺个量嗰度有啲限制咧。周生嘅睇法，跟住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关于内地团嘅咁。就住近日呢啲嘅情况，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酒店及旅游系前系主任王家荣，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 听众。 呢啲喺九龙城区啦、红磡啊、土瓜湾一带嘅一啲嘅旅行团、内地旅行团嘅团友，就主要就系喺食肆嗰度嗰个嘅情况啦。咁就有一啲喺行人路逼嘅情况，有冇留意到呢啲嘅争议，或者你自己点睇咧？而家亦都话睇到有啲嘅措施希望改善嘅，你又觉得有冇用咧？ 首先睇睇依家嘅狀況先啦。其實我哋要即係瞭解個背景咧，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旅遊城市咧，其實我哋都係要開放嘅。咁我哋要歡迎咧唔同種類嘅旅客，要多元化。咁無論佢係即係高消費、一般消費嘅，我哋都歡迎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即係話，好似剛才聽眾講咧，去源頭限制呢、這個其實喺世界上都比較少係會咁樣做嘅。即係如果呢樣嘢去做嘅話咧，就會影響到咧嘅個國際形象啊，即係個旅遊城市嘅國際形象啦。咁如果講翻即係其實嗰、那個旅遊承載力，我哋睇翻闊啲咧，其實呢個咧都好難好科學化好嘅計算嘅、因為旅客嘅流動喺個城市裏邊喺唔同嘅地區，咁喺個別嘅地區你好難限制到佢有邊啲地區去得，有邊啲地區唔去得。咁我哋都睇幾個方面嘅，咁其實就係、是、譬如話嗰個地方嘅環境、個資源啦、個空間夠唔夠啦。同埋咧有一個好重要咧，喺呢幾日嘅討論咧都冇乜人講嘅，就係、是、其實就係嗰、那個個社會個感覺啊。咁今次其實最大問題點解咁多風波咧？就係、是、其實嗰、那個即係個形象嗰方面咧係做得唔係太好，即、就、係、是、令到呢個社會嘅感覺咧對於呢啲比較負面嘅感覺比較多啲嘅。其實即係如果係旅行團嚟香港，我哋喺香港二月份開始旅遊業再歡迎翻旅客嚟咧，其實呢個係我哋值得開心嘅事咯。咁亦都依家其實見到啲旅客咧，佢嚟到香港咧都係好欣賞香港嘅繁榮嘅。咁所以我哋其實都好歡迎佢哋，即係國內同胞啦咁嚟，即係對香港留下一個好印象咧，都係好事嚟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就住依家都係一啲似乎係開放緊，都需要一啲時間去慢慢調節啦。咁我相信喺旅監局嗰個措施之下咧，似乎今次又比較積極啲嘅，即係去做翻啲嘢咧，希望可以盡快係理順翻咯。 頭先講到承載力嘅問題，都可能係同而家呢啲嘅團啦，或者叫做廉價團有關係。廉價團佢可能就賺得唔係咁多啦，可能啲客嘅購物嘅購買力都低啲啦，咁所以就要用個量去取勝。當有大量嘅旅客嚟嘅時候，這個就涉及到承載力嘅問題啦。咁所以而家個討論其中一樣就係、是、喺香港，既然可能係人比較多啦，地比較少啦，容量有限嘅時候，其實呢啲廉價團係咪都有一定嘅限制咧，或者係點樣有廉價團嘅時候，點樣又平衡到嗰個嘅承載力，或者你覺得廉價團其實應該點樣係發展落去咧？香港嚟講？ 正如我剛才所講啦，就是廉價團都是本身咧，佢喺個旅遊業裏邊咧，都係一個有一個份額嘅，即係全世界都有噶啦。香港人出外邊都有好多時有旅行團啦，咁即係有啲廉價團我哋去參加啦，咁機票亦都有啲廉價機票啦，咁爭在你即係需要幾多嘅服務啦。咁如果剛才講到即係話呢啲廉價團嗰、那個即係運作上可能影響到個社會嘅，咁呢個其實咧永遠講嚟講去咧都係一個喺自由經濟之下啦，即係都係一個供求，即係當我哋係即係去盡量係去保持翻嗰個服務水平嘅時間，我哋需要成本噶嘛。咁譬如話今次即係將嗰個食飯時間可能都係要正常翻啦，即係話去翻半個鐘。咁其實對於啲餐廳嚟講咧，佢嘅成本都高咗，因為佢嘅流轉少咗嘛。咁呢樣嘢咧，對於嗰個廉價團嗰度咧，其實佢收費都會貴翻嘅，即係正常嚟講會貴翻嘅。即係長遠嚟講，咁 就有啲 係 未必貴好多嘛，貴幾蚊又未必好大影響。 是，但都有可能是会慢慢陆续呢慢慢会调节返呢，令到佢一个合理嘅利润囉。 但係你自己觉得呢啲廉价团其实喺其他地方虽然有啦，但係有冇都话係某一个比例嘅啫，即係香港嚟讲可能係相对係一个主要啲，会唔会係主要啲，即大份额啲啦，喺呢啲廉价团嚟讲同其他地方比系咪有啲唔同呢？ 香港就因為香港是一個比較多遊客量的城市，其實如果你睇翻咧，我哋即係唔好講翻過往2017、2018年嗰啲成即係5000万、6000万嗰啲遊客啦。咁其實如果以依家啲團嚟講咧，即係一日我當你100团啦，咁你計。咁樣計落去呢，其實佢佔全香港入境嘅遊客嘅數量呢，其實都佔一個唔係太大比重嘅，喺依家嚟講。咁所以即係似乎我哋即係嗰個暫時嚟講，我哋嗰個集中點好似最近啲新聞都係講緊呢樣嘢，好似感覺上全部旅客都係廉價團嘅，咁事實上唔係㗎嘛。即係喺正常嘅市區裏面，我哋都見到好多唔同國籍、唔同種類、唔同消費層嘅旅客出現咗㗎嘛。 你覺得因為我見唔同嘅意見，或者有啲社評都話其實廉價團啦，有啲就話即係重量輕質，咁啊覺得係唔健康。覺得香港如果用呢個以量取勝去賺錢嘅旅遊模式咧，亦都係唔能夠咁樣長遠行落去嘅。咁你同唔同意咧？尤其是喺疫情之後，有好多唔同嘅旅遊模式，係咪都即係話同以往唔同咧？即係未必係靠消費為主嘅咁。你自己覺得係咪呢啲廉價團都需要？有的时候，但可能未必是那么大部分，或者其他的旅行模式反而是应该是香港是发展多一点的。 我同意的，香港呢首先多元化必须存在，但多元化都有侧重于哪方面的。事实上香港过往的旅游业呢，在游客量很大的個年代呢，团尤其是廉价团的影响力都挺大的，就是個人数挺多。这个其实呢就不是即係對於香港整體個旅遊個收益嚟講咧，係當然唔係話最理想啦。咁所以近年咧，即係我都認為係有需要咧，係做翻多啲係高端啲嘅市場。咁畢竟咧，依家香港其實附近周邊有好多冒起緊嘅新嘅旅遊城市咧，都喺度競爭緊啲旅客啊。咁香港咧，其實同呢啲周邊嘅旅遊城市個分別咧，就係本身我哋嘅旅遊嘅根基、個服務嘅質素同埋本身嘅基建啊，嗰樣嘢咧，我哋都係。仲係領錢嘅，咁我哋應該咧用基於呢啲我哋嘅所謂嘅底氣啦，咁去做一啲高質啲嘅旅客咯，咁吸引到啲高質啲旅客咧，佢覺得有分別，自然會願意花多啲錢喺香港嚟香港玩嘅啦。 但要專做或者要吸引呢啲高端高質嘅客喺香港，係咪有一個難度，或者個難度係啲咩咧？ 其實個難度咧就係本身我哋有冇？因為呢啲高質嘅旅客咧，好多時都係要一啲高質嘅服務啊。咁香港咧，事實上咧，即係呢幾年咧，個旅遊從業員咧流失量都幾大嘅。咁亦都有好多人又唔願意入行啦。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就算有啲受訓練啊，讀咗一啲相關嘅課程啊，嘅一啲畢業生咧，佢都可能係。未必咧會咁願意留喺個行業入邊啊，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有少少矛盾啦，即係話我哋其實香港好多嘢咧現存，我哋曾經擁有咗好多嘅一啲根基嘅建設啦，同埋啲服務嘅水平啦，咁但係我哋唔夠人手。咁所以依家最緊要係即係多翻啲人手去提供翻啲高嘅服務俾啲旅客咯。咁尤其是啲旅客可能佢未必係一啲商務旅客，時間嗰個好緊要，同埋個彈性啊，嗰樣嘢服務嘅質素要好到位啊，等啲全部都好大考慮嚟嘅。 另外就想講，即係而家算有一啲平價團啦，但係以前嗰啲零團費就冇咗噶啦。你覺得需唔需要喺呢啲廉價團嗰度有啲講法話啊？會唔會整一啲嘅最低團費咁，即係從而令到即係唔會話一啲太低成本嘅旅行團會出現啦？咁另外有啲講法就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入境税啊、遊客税啊咁樣加重一啲旅客嚟香港嘅門檻或者成本，咁喺個量嗰度嚟即係做一個間接性嘅減少，咁啊得唔得？ 讲咗第一样先啦，第一样就系嗰个旅客税啦，這个呢个咧即系其实等于增值税。香港唔系一个咁多呢啲收呢啲税项嘅地方，喺传统上、历史上，好多时都系个考虑会唔会有好大嘅负面影响。咁所以即系呢个要好小心去规划咯。即系我暂时嚟讲，我觉得我哋唔需要行到呢一步住嘅。咁另外第一個問題， 啲團使唔使又即係做一啲最低嘅價格咧？即係零團費就冇咗啦。就算廉價團都需唔需要整一個最平唔可以平過幾多錢咁樣？需唔需要咁樣？ 呢個係我哋概念上可以咁諗嘅，但係咧實際操作未必行得通嘅，因為其實你好難計到究竟最低係幾多錢先啱咯。反而我哋即係過往嘅策略就係佢唔可以咧低過成本。 只要佢唔低個成本嘅話咧，有商人佢願意賺少啲，咁呢個製造一個良性競爭咧，亦都唔係一個壞事嚟嘅。 嗯，但係咪低個成本都好難，好難定喎？即係個每一間嘅成本都唔同噶嘛？你覺得？ 呢、這個係如果低個成本就好明顯噶啦，即係。但如果你話定一個最低嘅價格，咁你如果低到係好接近個成本都得嘅，咁但係個問題就咁，既然都唔係相差太遠啦，咁用最低嘅成本去計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家榮，同你傾到呢度今日。 唔該曬。 好，黃家榮係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前系主任。繼續聽大家嘅電話，鐘小姐，早晨。 係，早晨，主持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嚇。 係，我就對我幾日前就打個電話上嚟，但係我見到。今日聽到耳機啊，聽到呢個問題啊，仲有啲未解決啊。其實我就發覺當中啊，嗰個問題應該係出係嗰個領隊佢嗰個工作能力嘅嗰個情況啊。 嗯嗯嗯。 嗱，當日如果當佢收到一個接到一個團嗰時，佢即刻又通知個酒樓預約幾多幾時邊一日，我有個團將佢到呢間嗰個地方嚟進餐。咁啊係。到咗當日嘅一朝早嘅話，咁佢就通知酒樓，我今日到有冇問題？冇問題，確診咗之後到又到團友又到進餐嗰個時間之前咧，喺車度嗰個時候，佢就又通知酒樓，我將幾多點啊？我到而家到啦，我又上嚟啦，我帶啲團友上嚟啦。咁啊，仲啱係團友都喺車度咧，通知咗之後就分組。跟住就一早早，就嗰個領隊到今日服務員咧，就安排上去，安排到坐啦。之後領隊你又睇下團友有冇飯食，坐好之後，盡快要佢哋要食飯，全部食都在食飯啦。咁啊食好啦，差唔多，嗰個領隊又睇到食到差唔多啦。咁啊團就叫啲團友啊，去下洗手間啦。咁喺呢个时候啊，嗰个团领队一定要通知司机啦。 OK。不过钟小姐，你讲呢个情况就即系最理想啦，或者所有行政安排上面做好晒啲联络啊等等咧。但系而家个问题唔系净系你涉及一个团啊嘛，可能个一个餐厅系可能供应紧好多个团嘅呢啲团餐嘅。就算你做好晒啲安排，可能会唔会个餐厅未必去协调到咧？又 餐厅嘅协调系重要嘅，所以系确认。当日确定嗰时候，那个餐厅系重要嘅，唔系话我打电话去同你预约嗰时候，你系唔系？你都话诶，得冇问题，冇问题。 嗯。 其实你累积咗好多个冇问题喺嗰个团队喺度噶啦。你餐厅要责任，你真系能够做到嘅先系嘅。同时做，如果佢做唔到嘅，其实我见到啊，有啲先生咧都话可以安排啊，唔一定系嗰间酒楼噶， okay. 有 其他餐厅啊、饭堂啊、会所、啊。 不过而家都讲紧其他区咧，有冇可能都做到呢啲团餐？唔该晒，钟小姐，同你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同秀坊三号一栋唐楼嘅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八人送院，其中一人死亡。火警喺接近凌晨三点发生，消防员到场开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45分钟之后将火救熄。现场一名男子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另外有7人吸入浓烟不适或者受伤送院。初步调查相信火警怀疑是拖板短路引致。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住东汇城凌晨4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货车同一架的士，其中的士在意外之后起火，司机一度被困，其后证实死亡，另一名货车司机受伤。受到意外影响，现场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机场一带的市民应该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服务，例如港铁。 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寻日建议，五类优先群组距离上次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接种新冠疫苗之后至少半年之后，不论以往打咗几多剂疫苗，今年再接种额外加强剂。五类人士分别是50岁或以上，包括居住在院舍的长者。五类人士分别是50岁或以上，包括居住在院舍的长者，18至49岁有长期病患的成年人，6个月大或以上免疫力弱人士、孕妇和医护人员。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强调，并非套用流感针模式建议市民每年打新冠疫苗，有关建议只是适用于2023年。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本港专家的建议不会与世卫建议100%相同，世卫亦都建议要结合本地情况。本港專家參考了很多數據和其他地區資訊，而有關建議是聯合科學委員會的共識。美國總統拜登和夫人吉爾當地星期五將會到密西西比州受到龍捲風嚴重影響的羅寧福克鎮視察在程。密西西比州上個星期受到龍捲風吹襲，至少25人死亡。罗宁福克镇大量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汽车受损。拜登早前已经批准为受灾地区提供联邦援助资金。白宫在声明表示，拜登夫妇将会到访受到近期风暴破坏影响的地区。与救援人员、州和地方官员会面，了解灾后的恢复工作，并且重新对密西西比州民众提供援助的承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33点，系升41点，总成交金额9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80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6.5系升1.95，腾讯控股386蚊，升1.2。快手61.15升4.9，比亚迪股份224.4系升6.4，美团141蚊升1蚊，友邦保险83.05跌5仙，百度集团149.3跌5.8，京东集团160.4升1.3，李宁61.4升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9，日元132.75，瑞士法郎0.92，加元1.358，人民幣6.895，英鎊對美元1.23，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21。日經平均指數報27723点，係跌160点。港金報1836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19美元，卖出195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汇城系有交通意外，全线系仍然需要封闭。而家去翻机场方向，龙尾系接近迎东村；而赤立角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港珠澳大桥人工道一段都系比较车多，车龙喺顺朗路近住大豪湾。受影响嘅龙运同埋城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前往机场一带嘅。 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的服务。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丽港城。仲有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车龙在马场。还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是车多，车龙在屯门骑术学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及歌连神角新下灵灰安置所18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3月20号至4月17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填写网上表格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CIBS 第39季节目《印度神话》， 我哋一班喜爱广播剧，包括住喺香港好耐嘅少数族裔人士，用广东话做广播剧。 我系梵天，自存自有嘅至高精神。 我多罗加，终于都可以掌管三界啦！ 湿婆，请你履行自己嘅职责，带嚟拯救世界嘅 BB 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2023年3月30日，专家讨论调整新冠疫苗策略，建议高风险人群今年再打一针。 旅监局敦促红磡有关餐饮处所需进一步加强人流管理措施。 本港二月楼价按月升幅加快至2.2%，连升两个月。 过千名人工智能界高层专家联署呼吁暂停开发高阶系统以检视风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之前有提过会有一个特别计划，准许所有的安老院和残疾院舍输入外劳的护理员，咁就是由私院啦，可以扩大去到津助嘅院舍啦，同埋合约嘅院舍嘅，咁亦都有一个配额，就话上限7000人，咁而本身亦都有4000个嘅输入护理员啦，所以就系额外输入3000人。咁呢个所谓叫特别计划咧，同一般咧系经呢一个嘅补充劳工计划咧，系输入护理员咧有一啲分别嘅。咁喺呢个计划之下咧，就唔再需要咨询咧系劳雇会啦，系由即系成立咧由呢一个劳福局啦、社署啦同埋劳工处代表组成。一个跨部门联络小组，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审批的，在程序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精简，又说预料那个审批时间也都会由之前的5个月啦，用特别小组的方式，就是特别计划的方式，就会缩到2个月的。这个就只是在个院舍输入外劳那里是做的。昨天有立法会议员就在立法会大会那里问到，会不会参考这个院舍输入护理员的特别计划，在建造业和运输业都推出特别计划去简化输入外劳的程序呢？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在回应嗰阵就话，今年6月会推出呢一个特别计划啦，灵活的方式去处理院舍申请。至于在发展局啦同埋运输及物流局主导的应对的建造业同埋运输业的措施咧，就留待他哋嘅决策局去决定。他提到话，其中一个参考就是院舍护理员特别计划。有一些报章的消息亦都话，政府是研究紧啊，系 參考特別計劃的做法咧，係准許建造業咧輸入外勞，繞過勞顧會的審批，咁啊由專責小組咧係審批申請。勞方的一啲代表就提到話，會唔會係即係架空咗勞顧會咧？咁另一方面，建造業同埋一啲工程界人士又話，的確係喺個建造業人手方面咧係有短缺嘅，覺得呢啲特別計劃咧應該盡快推。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副理事長唐浩維，早晨。 係，早晨，蕭國文。 早晨，唐浩維，可唔可以講下先講下先，即係大環境，你覺得同唔同意真係有勞工短缺，係需要用輸入外勞嘅方式去填補？唔用輸入外勞係真係解決唔到嘅咧？係咪咁咧？ 首先而家市場上我哋建造界嘅大環境係咪真係長期短缺咧？又唔係嘅。我哋只不過係某啲特別工種會係。比較短缺嘅啫，正如我哋平時我哋嘅建造業嘅行業啦，大部分都係啲泥水啊、扎鐵啊、落石屎啊、模板嗰啲比較會係短缺啲嘅情況啫，就唔係成個行業都咁短缺嘅。 Okay. 所以我哋覺得建造業對今次佢哋繞過勞顧會咁去想做呢、這個參考呢、這個院舍佢嗰個審批嘅程序，呢次都要高度關注。 所謂高度關注，你最關注或者憂慮係啲咩咧？ 當然我哋梗係覺得佢即係今次如果好似繞過咗我哋勞顧會嘅或者冇諮詢我哋業界嘅意見咧，去實行呢個計劃咧，就有點而破壞咗之前我哋三方嘅關係咧。即係之前有效嘅關係都係政府通過。同我哋業界商會啦，同埋我哋工會去三方去溝通，以通過勞顧會呢個平台咧，都係行之有效嘅。咁但係我哋今次政府勞工局局長琴日就喺立法會講呢樣説話咧，繞過勞顧會，因為呢個特別機制佢係唔需要經過勞顧會審批嘅。咁我哋就未諮詢過我哋業界意見，到底我哋每個行業有。缺乏幾多個工人去應付唔同嘅工程咧？我哋根本上就完全係未有表達我哋業界意見。 不過我強調翻先啊，尋日啊局長講嘅講法，佢就話即係都要等發展局去同埋即係運輸及物流局去自己應對翻相關嘅措施啦。咁但係話其中一個考慮嘅參考。可能咧就會係院舍護理員嗰個特別計劃。咁頭先我講到話即係咪政府研究緊嗰個咧係明報啦，今日都有報道啦，就係、是、消息所講嘅咁。但我都想問翻啦，頭先你都提到，其實可能有個別工種，譬如石屎啊、模板啊嗰啲，係的確可能係缺啲人嘅。如果喺個名額上或者工種上係即係定到某一啲真係缺人嘅行業，係用呢個特別計劃去輸入嘅，嗰、那個嘅對你哋嗰個傷害性，即係對行業嘅傷害性，或者嗰個關注會唔會又低啲咧？ 其實呢啲行業咧，比較高強度嘅工作咧，係會比較多少啲人入行，所以我哋而家都積極做緊好多培訓咧，係想喺呢啲行頭佢更加增加我哋嘅工友嘅名額，去應付業界嘅就業嘅情況。咁但係遠嚟講，你知道首先點解特別提呢幾個行業會係比較缺人咧？因為佢哋係啲必要嘅工序嚟嘅，知道你喺一個工業。或者建造業的行頭咧，落石屎、扎鐵呢啲基本上有啲要工序先可以做到一個起一個建築噶嘛。咁所以咧，佢哋係比較缺人。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個數字方面咧，我諗我哋長期反映就唔會話好似爭三四千人咁多去要一時間要補充一個好特別嘅名額。我建議都係要喺。政府要通過商會，佢真係每一個工程，例如公共工程啊，或者私人工程，佢每一個根據佢每一個地盤、每一個建築工地缺人嘅情況，去俾一個數字去同工會去磋商，先至可以去落實呢一個數字嘅機制咯。 頭先你提到話培訓，如果培訓喺本地做到，就應該未必咁缺人啦。係咪真係培訓都未必有一啲相對年輕嘅人士入行咧？呢個第一啦，同埋個流失率係咪都快啦？會唔會係咁咧？培訓亦都要時間嘅，係咪真係一個可以應對到短期嘅需要咧？ 首先蕭同埋頭先你提到咧，如果你話係我哋培訓咧，其實我哋而家工會或者其實業界都好多培訓嘅，我哋。 基本上我哋每一個星期、每一個月都開緊好多班去培訓好多唔同嘅工種，包括頭先所講我哋集結啊、勞社線呢啲工種。其實好多班都爆，亦都好多年輕人係選擇入行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建造業界而家嘅薪酬都普遍比較高啦。咁相對嚟講都會係多年輕人選擇去投身去做我哋嘅培訓，即係入嚟去做培訓同埋選擇入行嘅。但係最終係咪應付到頭先咁耐以嚟業界話反映到嗰個就業嘅情況，或者個建築嘅工程嘅需要呢？其實就真係有可能未必反映到。點解？因為你知道疫情呢三年，我哋建造業就基本上就好多工程都停咗喺度啦。咁我哋基本上我哋工人嘅情況就係、好多都係停咗喺度冇公開。咁佢哋就就業不足嘅呢幾年。但係而家我哋呢疫情一退卻啦，政府咧就一下子就講咗好多工程，就未來話有3000億嘅工程。議會就亦都出咗一個報告，又話我哋將來又缺20000人。咁但係呢個數字只不過係預計嘅，因為佢而家嘅私人嘅工程同埋公共工程去預計嘅數字其實，但係未必反映到現實嘅狀況。所以我哋認為都係要長遠嚟講，要做多啲更加培訓到我哋年輕人入行嘅嘢。 頭先你提到話，即係覺得如果要輸入外勞，都應該係逐個逐個嘅項目去睇啦，或者有翻工會嘅把關啦。而家喺補充勞工計劃咧，勞顧會就正正係一個嘅即係可以叫做一個把關，而勞顧會入邊正正就有勞方同埋資方嘅代表。你係咪覺得呢個機制已經夠咧？因為而家嘅一啲嘅説法就係話補充勞工計劃呢一個嘅關卡比較多，又要做幾個星期嘅公開招聘啦，咁亦都成個嘅時間程序要走成幾個月。成大約5個月嘅咁，如果用一個特別小組方式就快好多咯喎，咁係唔係？如果知道嗰個行業真係有一啲嘅人手短缺啦，譬如頭先你講話某一啲工種嚟講，係咪都可以唔需要係經補充勞工計劃呢啲相對而家話即係可能關卡比較多嘅程序咧？又 其實而家現時上我哋嘅建築工人我諗都超過200000去做我哋香港嘅本地工程嘅，咁但係喺我哋過往嚟講咧，真係頭先我提過啦，我哋勞資官三方嗰個有效機制咧，根本上就係喺勞資會度溝通，基本上都會諮詢過我哋所有勞方嘅意見，我哋勞方嘅委員都有三位啦，之前三位，而家都起碼有三位喺度，咁即係一路都諮詢我哋意見嘅，但係今次嚟講如果你話要繞過我哋去唔諮詢個業界，睇下佢每一個工種係真係缺缺幾多人嘅情況去，去令到即係推出呢個咁嘅措施咧，我覺得比較倉促咗少少。 但你覺唔覺得真係補充勞工計劃嗰個關卡或者程序太長咧？會唔會係呢個問題咧？又 其實都唔係太長，其實5個月嚟講，對一個公務工程兩三年根本上唔係一個好特別長嘅時間。只不過佢哋會唔會係想，因為你知道而家要趕工程，成日都話一個週期一個週期話要趕工程，推出工程佢每一個政府或者甚至私人發展商，梗係想慳佢嘅成本，想盡快輸入其他勞動嘅市場，令到支持佢工程快啲去回本啦。咁所以我覺得唔係需要去用咁短嘅時間就係決定咗嗰個行業係咁少人嘅問題咯。 最後都想講埋，如果用特別計劃嘅方式係真係喺建造業嗰度做啦，對於本地工人，你覺得最大影響係咩咧？ 我諗對於我哋本地工人嚟講，一嚟講增加競爭性啦。咁二嚟嚟講就佢個工資嚟講就未必可以達到我哋有可能我哋認為嘅水平。我哋知我哋每個建築嘅工資長期即係點解會話咁多人想入行，就係有一定嘅工資吸引到年輕人或者我哋唔同嘅階層去入行啦。咁如果引入咗外勞嚟講，佢一嚟個成本可能會低咗，二嚟就係佢哋人多咗之後，我哋本地勞工嘅工人嗰個就業率有可能就更加失去咗競爭力，所以我哋都認為係更加要對我哋本地工人去就業去優先先。 OK， 好啊，唔該曬唐浩維。唐浩維咧就係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副理事長。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海林，製作周偉業。 一本好嘅政治學書籍 是富有启发性和前瞻性的观点。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米尔斯海默教授在2001年撰写的政治现实主义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揭露大国之间政治残酷的本性。当大家只是开始质疑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上的缺陷，他又捷足先登，在2018年出版《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他书中就宣告自由主义寿终正寝，他的观点有如一把锋利的刀，将大家对自由主义的幻想一刀毙命。 教授在书入面写到，人性的信仰是政治理论论断的基石。作者尝试由哲学中人类学根基、人性论对美国过去奉行的自由霸权思想根源刨根问底，剖析思想的缺陷，从根本去否定冷战之后美国政府所奉行的自由主义霸权外交策略的成效。作者首先指出，国际秩序有三种，分别是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和不可知论，而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只能够出现在单极格局之中，在两极和多极世界入面，只有现实主义国际秩序才能够合理存在。如果强硬为之，往往会适得其反，形成一种非普世性的国际秩序。 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如果作者之前《大国政治的悲剧》是国际政治上的一场觉醒，这样这本《大幻想》就是国际政治理想的一场断舍离。作者甚至大胆断言，自由主义是一切麻烦的根源。作者的推论似乎就应对了现在混乱的国际局势。面对国际局势的百年大变迁，大家又准备好没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作者米尔斯海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就话喺今年第三季咧会恒常化咧两个嘅生活津贴试验计划嘅，包括就系为低收入嘅家庭护老者咧，同埋为低收入嘅残疾人士嘅咁。嗱，见到有组织咧都有一啲嘅调查到一啲照顾者啊，照顾者方面平时佢哋日常开支，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邓永仪啊，佢系关注家居照顾服务大联盟组织干事，早晨。 早晨，主持人你好。 邓永仪，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调查有啲乜嘢嘅发现啊？一般啲照顾者嗰个开支去到点样嘅？ 好，其实咧，我哋呢一个调查咧，喺上年年尾啦进行嘅。咁啊，其实就我哋见得到啊，其实个开支咧，而家嘅照顾者津贴咧系唔能够完全去覆盖嘅。我哋见得到啊，其实每个月平均护老者或者护残者每月嘅开支咧系挨近4000蚊嘅。系啦，咁而家嚟紧恒常化咗之后咧，讲紧个津贴都系3000蚊，咁所以我哋见到个金额唔够啦，而更加重要，其实咧，一啲嘅门槛其实相当之高，我哋都好担心，就算恒常化咗之后，落唔得到去有需要嘅家庭手上噶。 你觉得应该嗰个金额应该要去点样定啦，或者要提升到咩水平啦？同埋你头先讲到啲门槛，都可唔可以讲下唔同嘅门槛有啲咩嘅难度咧？要申请呢一个津贴嘅时候？ 或者又可以簡單講少少門檻嗰個狀況，再去延伸到金額嗰個位置。其實咧係啊，而家一啲嘅照顧者津貼咧，其實佢唔能夠自己去申請嘅。佢咧就算係針對照顧者啦，或者照顧嘅對象咧，都有一定嘅要求。首先咧，佢會要求照顧緊嗰個對象咧，係一定要正在輪候緊一啲嘅政府嘅資助服務或者院舍服務啦。然後政府會根據輪候冊上面嘅位置同名單去發放呢個邀請信去邀請佢去申請津貼嘅。咁所以其實公开性是相当之低啦，因为是不能够自己去申请。但就算收到信以后啦，佢亦都要面对一个住户嘅入息审查，而且亦都要求咧照顾者系唔能够同时领取长者生活津贴啦、伤残津贴或者系综援金噶。咁所以我哋见得到成个津贴咧，有一啲可能系以老护老啦，或者以老护残。反正其实佢个照顾者如果系长者或者伤残人士嘅时候咧，似乎咧呢个津贴咧就唔承认佢哋嘅照顾工作付出同埋贡献，从而个津贴系落唔到佢哋嘅手上。 即反而可能一般冇即可能健全人士去照顾屋企人或者照顾一个残疾人士，就可能先至攞到呢笔钱。 可唔可以咁？ 如果從都可以咁樣講嘅，咁不過因為咧，佢本身嗰個入息審查咧，佢係按住入息中位數嘅75%百分比去計算啦，咁所以係相當之嚴苛啊。講緊一個人嘅入息上限係7500蚊咁樣樣，係咁，所以就算係健全嘅時間都相當之困難去拎得到啊。 係 啊， 針對呢一啲門檻，係咪今次喺個調查嗰度都有問到一啲受訪者嘅睇法嘅？ 是啊是啊，其实我哋今次嘅调查主要呢，就想睇下无论系照顾者啦，照顾緊咩对象，甚至其实系公众社会大众呢对于啲门槛嘅睇法嘅。其实见得到呢而家一啲各项嘅门槛啦，包括系头先讲照顾者、照顾对象或者入息审查嚟讲，其实每一个门槛呢，我哋嘅受访者入面都过半数反对。所以似乎都系达成緊一个社会嘅共识嘅。而一啲比较大比數反對現有嘅門檻咧，包括係而家政府規定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照顧者，佢唔能夠攞照顧者津貼啦。喺呢一個門檻入面咧，其實無論係整體受訪者啦、照顧者又好，唔係照顧者又好咧，其實都係接近九成咧，都係表示唔同意同非常唔同意嘅。同樣啦，佢都係要求領取傷殘津貼嘅照顧者唔能夠同時攞照顧者津貼啊。咁呢一個嘅條規條咧，其實有超過八成嘅整體受訪者咧，都係表示佢唔同意嘅，係啦。咁而值得 highlight 嘅咧，就係其實政府咧好有趣嘅，佢講到明啦，佢覺得啊，如果你個照顧者攞緊傷殘津貼，即使話你其實本身都有一定程度身體會有傷殘嘅狀況啦，咁喺呢個情況咧，佢就會覺得啊，你既然都係傷殘啦，其實你應該冇能力去照顧第二個對象嘅喎，咁即係所以佢就唔承認佢嘅照顧工作同埋付出咁樣樣。 但現實咧，你哋接觸到啲個案係咪咁咧？ 現實咧，以老護殘啦，或者係一啲以殘護殘嘅 case 咧，其實真係喺個社區入面周圍都係，即係簡單啲咁講。因為好多時候咧，佢哋可能即係點解浮唔上水面咧？因為佢哋其實都本身佢哋嗰個能力可能比較低啦，加上咧佢哋其實都係俾一個照顧工作好困身，咁所以以至到好多時候呢一啲嘅狀況咧，都變咗啲隱蔽嘅照顧家庭，所以以至到幾時會喺新聞或者公眾嘅大氣電波見到佢哋咧？可能就係真係要去到我哋最唔想見到嘅狀況， okay. 就係發生悲劇嘅時候咧，先會見得到佢哋。其實近期譬如好似十二月都發生咗一單即係唔開心嘅事件啦，喺慈雲山嗰邊，其實都係一個年老嘅父母去照顧一個傷殘嘅中年嘅女兒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啲家庭其實佢哋面對嘅壓力更加之大。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咧，經濟津貼係除咗好實際啦，一個補償啦，係啦，補償佢哋照顧者冇翻工啦，或者可能係補貼一個照顧者開支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覺得最重要嘅功能係肯定照顧者嘅貢獻。 Okay. 因為其實政府而家喺呢一個照顧者嘅政策入面咧，其實冇落到一個好確實嘅定義嘅，係啦，即係到底我哋團體嗌緊嘅照顧者同政府眼中嘅照顧者，到底係咪同一群人咧？ Okay. 以至到個政策制唔制得到資源落唔落到落去咧？所以其實我哋覺得應該要體現到呢三個功能。 啊，即係廿秒到啫，講下你覺得有啲咩建議可以喐啊？呢個 好建議啦，應該係限制長者生活津貼同埋領取傷殘津貼嘅人士嘅照顧者咧，都唔可以去攞呢個照顧者津貼嘅，同埋應該係接受公開申請同取消入息審查。 OK， 好，唔該曬鄧永儀，多謝你今日同我哋講到你哋呢個調查。鄧永儀咧就係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組織幹事啦，關注到一啲照顧者唔同嘅需要嘅。今日千年代嚟到呢度，拜拜。